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墙上鲍笃冯三字的书法作品格外醒目，服务员各就各位，鲍笃冯第四代传人冯秋生也在做着准备工作。大名鼎鼎的百年老字号，地道北京味儿到底是怎么传承的呢？请听非遗时光大型采访报道，传承百年的地道北京味儿，鲍笃冯。仿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鲍笃冯鲍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冯秋生。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鲍笃冯鲍笃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冯秋生。鲍笃啊，就是拿新鲜的牛羊肚子切成条，拿水照一下，让它恰恰正好熟，然后蘸佐料吃，这叫鲍笃。鲍呢，就是是一个快的意思。鲍这个技艺就从宋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具体讲，就是拿沸水沸油将小件食品快速成熟的方法称之为鲍。 鲍笃最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记载，多为回族同胞经营。清代书籍《燕都小食品杂咏》记载，入汤清客便微温，佐料齐全酒一尊，尺顿未能都嚼烂，囫囵下咽果生吞。咱们要说的鲍笃冯则开创于清光绪年间。 我们鲍笃冯啊，有至今呢有130多年历史了，等于我的老祖叫冯立山，是山东临县人，他是在天安门后门条创建的鲍笃冯。1903年，我祖父冯金和就接手鲍笃冯以后，然后就是给清宫御膳房送鲍笃送肚子，就成了鲍笃的专业户。民国以后呢，就是我祖父冯金和呢就把鲍笃冯迁到廊坊二条。1937年以后呢，我爷爷就把鲍笃冯迁到文化胡同。 咱俩出去吃。 在电视剧《大宅门》里就曾经有一场戏，是白景琦带着孙子白占元到门框胡同的小摊上吃鲍肚，爷儿俩不知不觉地吃了15盘。 您说哪儿？ 当年呀，要说门框胡同的鲍肚，甭问，那就是鲍肚冯。 鲍肚。 上世纪50年代，公司合营以后，鲍肚冯并入同一馆饭庄，直到1984年。鲍笃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在前门外廊坊二条24号又恢复了鲍笃冯老字号，1986年又在场店市场开了分号。当时来吃鲍笃的人从2楼一直排到1楼，不大会儿功夫，50来斤鲍笃就销售一空。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